讲题目是年轻人可以怎样应付危机。我们请江祥友弟兄。 新冠肺炎啊，相信最近大家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啊。最近这种传染病蔓延到世界各地之后，那很多人都感到很担心、很害怕啊，包括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也一样啊。人们看到这个被感染者的数目一天一天的在增加，那么人们都很担心自己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当然今天不是 来报道新闻的，好，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演讲其实要谈谈一个很严重的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其实它的影响力也是全球性的，而且这个危机的严重程度绝对比新冠肺炎这个危机还要严重的多。那有什么危机是比新冠肺炎这个危机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留意的呢？那这个危机就是今天人类正生活的这段时期。那圣经把我们正生活的这段时期叫做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就好像一个人他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而这个病已经到了很重大的关头，没有看到好转，反而一直的去恶化下去。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年轻人吸毒、自杀、淫乱、染上性病、凶暴等，这些都是越来越普遍。那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数据能够帮助我们看出这个危机到底有多么的严重。那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的9月10号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他们是死于自杀。那这些自杀的人当中，他们大多数人是谁呢？他们反而是那些年轻人。那数据显示，自杀是15至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亡原因。那这岂不是帮助我们看出这个危机非常的严重吗？那你会怎样做呢？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会随波逐流还是会努力的向善呢？那即使你不是一个年轻人，你认为年轻人怎样才能够拥有未来的幸福呢？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造成今天危机的三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是关于家庭生活恶化，那第二个是现代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大都缺乏明确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第三个是贫穷、无望、沮丧也是难题的成因。那首先我们先谈第一个，那就是家庭生活恶化。那为什么现在的家庭越来越多会越来越恶化呢？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的父母他们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儿女。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父母他们都很忙碌啊，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几个孩子，然后可能他们父母双方都需要工作才能够维持家庭的开销。那你们知道吗？平均父母他们花在平均一天里面他们花多少的优质时间？优质时间是指专心意义跟孩子玩耍或者施行教导的时间。他们平均一天花多少时间去跟孩子在一起呢？那这个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最近就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那些有工作的母亲他们平均每天只花11分钟的优质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那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每天就花30分钟。那父亲呢？父亲就是 平时他们平均每天都是花8分钟的优质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这一星期六跟星期天，每天则花14分钟。是的，我们看到现在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当然这个是在1986年美国新闻的世界报道，那现在已经到了2020年，我们不知道现在到底它的数据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忙碌，陪伴自己儿女的时间相信也会更少。那很多父母他们怎么花时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呢？那也许他们就趁着在休息的时间或者在公共假期的时候，那他们就会陪伴自己的儿女。但对孩子本身来说，其实父母花这样的时间在儿女身上足够吗？那这里要谈谈一个关于缅甸籍的夫人的经历。她说她的丈夫是一个典型的日本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勤劳工作的一个男子。那平时下班回家，她的丈夫平时下班回家已经是凌晨的一两点了。那虽然她每个星期的周末都会陪伴家人，可是她的妻子却说，单单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并不能弥补平日没有陪伴家人孩子的不足。那她就问了一个问题，人能够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不吃饭，等到星期六和星期日才吃上整个星期的饭食吗？那肯定是不能的，对吗？所以其实父母只是在得空的时候才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其实是并不足够的。因为他们每一天他们的孩子会有经历不同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么就好像吃饭一样，当天的需要我们当天就要满足。那么父母在这方面就是导致家庭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现代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大都缺乏明确的道德观念和标准。那现在的社会和教育都灌输给年轻人一种思想，那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么你就必须要你就必须要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人，那么你才是一个成功的人。那这导致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向或者目标是怎样的呢？他们就是去追求财富、名誉和地位这些东西。那有些为了要得到这一切，他们甚至做一些不正当的工作比如说他们贩毒或者卖淫等等，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名誉和地位。那另外淫乱、通奸还有同性恋等等败行，我们看到这些现在也普遍受人家接纳。那有一个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出这一点。那到2020年的，也就是今年的1月13号，全世界已经有28个国家，他们已经在法律上全国性或者尚未全国性的执行同性婚姻。也就是讲现在为止已经有28个国家他们是同意在法律上执行这个同性的婚姻。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到底全世界有多少个同性恋者或者是认同同性恋者这种行为的人，但至少我们知道的是在本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这些同性恋者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认同同性恋者的人也是逐渐的增多。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世俗的知名人士，他们也是过着放荡的生活，并且也以这种生活为荣，那自行其事，也无视传统的生活标准。那请看看第一张图片，请弟兄姊妹们可以想想如果这两个明星他们是某群或者是某一些年轻人 所推崇的偶像。那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啊，他们到底觉得同性恋者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吗？是正确的吗？那他们会怎么想呢？那现在就是很多的人，很多的那些知名人士，他们就是以这种放荡的生活为荣，觉得这些是没有错的啊，是正确的。那这也让我们看出啊，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呢？那请跟我一起看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第8节。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再说如果号筒发出的信号含糊不清，谁会准备出战？那在古代，以色列人会用号筒声来召集和解散群众，又或者是发出作战的信号。那你可以想到吗？如果这些号筒发出的信号含糊不清，那么出去打仗的那些兵士，他们就可能会严重的伤亡。那同样的，对什么才是正确的道德标准和观念啊？许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世界弄得含糊不清，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做错了决定而导致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啊！这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处于的一种状况，模糊不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造成的一种情况。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贫穷、无望和沮丧，这也是导致今天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陷入这种贫穷、无望、沮丧的困境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生活在世界的末期。那圣经描述世界的末期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那请跟我一起看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5节。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5节，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会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那时候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反叛父母，忘恩负义，不忠贞，没有亲情，不愿意达成协议，毁谤，缺乏自制，凶悍，不爱良善，出卖别人，一意孤行，自高自大，爱享乐，不爱上帝。表面上很虔诚，却没有反映出虔诚应有的力量。你要避开这种人。那请想想，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他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更容易让他们感到无望和沮丧呢？那第四和第五节也告诉了我们，他们会，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会陷入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他们爱享乐和不爱上帝，表面上很虔诚，但没有反映出敬虔应有的力量。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并没有去敬畏耶和华。那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现在的成年人或者年轻人，他们是怎样在这方面爱享乐不爱上帝而没有敬畏耶和华。在目前在世上最血腥的两场战争，也就是第一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就是这些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爆发的。那很多时候宗教一方面会谈到要表现爱心， 然后鼓励人彼此相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支持战争。我们知道这其实根本并不是来自耶和华的教导，耶和华要人是真正的彼此相爱，并不支持任何的战争。那另一个例子是在荷兰有一个曾经做妓女的人，他也承认，那反对妓女合法化的呼声虽然大部分是来自宗教团体，但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笑了一下，他说当他做妓女 那时候有几个神职人员正是他的常客。那他也说妓女们都说宗教人士是最好的顾客，然后就开始笑了起来。所以我们看出就是刚才经文说的，他们表面上很虔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敬畏耶和华，这就是造成今天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你是一个年长者，那你会同意今天的危机是由上述的三个理由造成的吗？那既然危机存在，那么什么可以帮助年轻人去应付今天的危机呢？那首先我们先谈谈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方面父母可以怎样帮助年轻人应付今天的危机。那第一方面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去教导孩子。那做父母的，耶和华希望你以怎样的方式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呢？那是不是耶和华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成功的考大学，然后这样有助于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一个高薪的工作，高职位的工作那么能够出人头地，过一个舒适的生活，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耶和华希望你以这样的方式去教导孩子吗？其实并不是的。那耶和华希望父母们，你们以怎样的方式去教导孩子呢？请各位一起看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按照耶和华的意思管教和劝诫他们，把他们抚养成人。是的，耶和华要父母们按照他的意思去管教和劝诫孩子。那请弟兄姊妹留意这个劝诫的后面有一个警字，如果你按进去他会写又一教导或者引导，那么直接翻译就是把思想放进去。所以简单来说，耶和华希望父母们能够去引导和教导孩子，让他们也能够有耶和华的想法，这就是耶和华希望父母们能够做到的。那我们知道一个这样子做虽然是很不容易，但是一个真正关心儿女的父母，他就会努力的去做到这一点。那明白这件事比儿女接受高等教育过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多。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本身他们当然也要以身作则，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的方向应该让孩子们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父母他是很爱耶和华的，他们也很愿意去听耶和华的教导，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确实是以上帝为他们生活的中心。那这样孩子他们就更容易去效法父母们的榜样，有耶和华的想法。那第二方面是父母他们也会乐意的做出努力，拨出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儿女。那怎样才算是拨出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儿女呢？那当然圣经没有说父母你们花一天多少个时间那就是足够了，但圣经给那些父母们一个很好的原则。那请看这个原则在生命记的六章第七节。生命记的六章第七节，也要反复教导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还是走在路上，躺下还是起来，都要教导他们。是的， 耶和华给父母一个原则，就是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去教导孩子。那有时候我们知道啊，孩子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难题啊，找父母亲倾诉，或者希望父母亲能够去帮忙他们。那这时候父母可能他们已经工作很累了，那即使回到家，当孩子有这样子的需要，那父母也不会跟他们的孩子说，那我已经工作很累了，那你可以让我好好休息吗？好，如果父母每一次都经常这样子做，那孩子可能他们就很难的向自己的父母表达他们的难题，或者是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困扰。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让父母很难去教导他们的孩子，让他们有耶和华的想法。所以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当孩子他们去找父母倾诉自己的难题的时候，那么父母可以把它视作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教导跟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耶和华的想法每一次都要这样做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他们有把耶和华的思想放在他们的头脑上。那这里有一个经验是讲到一个弟兄他是会众的监督，也有不少的属灵责任还要上班跟教导儿女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正规先驱，要照顾的事很多。那这对夫妻他们怎样抽出时间去教导自己的儿女呢？那一个他的丈夫就说，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他和太太都会读我的圣经故事书，或者天天查考圣经给儿女听。那么晚上在他睡觉前，在他的儿女睡觉之前，他们也会再给他读一些书。那么在出去传道的时候也会尽量带他，然后在孩子他说孩子最初几年也是学习的关键时期，所以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听到这个经验就让我们想到，这对夫妻他们就是有善用那个原则，善用每一个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去教导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拨出足够的时间去教导儿女。那现在我们可以谈谈，现在年轻人本身他们又可以怎样去应付今天的危机呢？那一个方法就是他们要认清他们的仇敌是谁，然后要努力的去抵抗他的攻击。那年轻人，你知道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他也是 掌管整个世界的王。那今天的危机会发生，背后的这个背后的牧者就是这位魔鬼撒旦。那魔鬼撒旦的目标只有一个，他就是希望你离弃耶和华，或者做出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撒旦的目的只有就是这个。那么现在你认清了你最大的敌人是魔鬼撒旦，那接着要怎样做呢？那请跟我一起看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反抗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是的，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顺服上帝，然后反抗魔鬼。那反抗这个字让我们想到，我们不会跟着一般年轻人过的生活去过，反而我们会按照耶和华的崇高的道德标准去生活。那包括我们会怎样做呢？包括我们会远避淫乱、憎恨、暴力，并且拒绝药物，拒绝滥用药物等等。那虽然圣经说撒旦他的权力很大，他是掌管整个世界的王，而且圣经曾经也这样描述撒旦，他说他是好像一个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设法吞噬人。但是耶和华也同时给我们一个保证，请看经文第七节说，如果我们反抗他的话，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因此这帮助年轻人看出，你要顺从耶和华， 反抗魔鬼，那么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那可能年轻人也会有一些犹豫，你可能看到一些名人或者是一些年轻人，他们过着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种生活，那看起来他们也很快乐也很自由，那你可能就会想，到底我如果选择崇拜耶和华，我选择谨守他的崇高的道德标准，真的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快乐吗？你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犹豫。但现在我想给大家讲讲一个年轻人不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弟兄他的经历。那可以看着，就是这个弟兄的经历。那可能你看这样子，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不过他其实是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乌克兰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叫安德里内斯马奇尼。这个名字其实在网页上你也可以搜索的。所以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乌克兰职业足球运动员。那他说足球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而且他从小就梦想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那在他17岁毕业之后，他就收到国家足球队的邀请。从那时起，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足球的事业上。他说每天的生活不是训练就是比赛，他根本没有时间崇拜耶和华，而且每天跟队友们在一起，所以他说他的生活也变得跟朋友们一样。他说他有很多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后来他也把大量的金钱投资在房地产上，因为他想为未来积累财富，让自己跟家人或者是父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一度认为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这样的生活也维持了9年。但是后来他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些转折，当时因为球队出了问题，管理层就不停地辱骂他，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就好像用完了的杯子被捏扁然后扔掉。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呢，就好像这样。另外他说年轻一代的球员也不断地加入，而越来越多年轻球员成为主力，他甚至不能进入首发名单。当时经济危机也开始了，房地产的价格也急剧下降，这让他陷入了恐慌，所以他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那时候他也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后来他开始想起之前在10几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曾经有教过他圣经的一些内容，所以他就重新的开始学习圣经。那么在2009年，他受浸成为了耶和华见证人。那他说这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喜乐和满足，而这些感觉是赢得任何的奖牌和奖杯都不会有的。然后有些人就问他，你停止这个足球的生涯，你有后悔过吗？你有觉得一点点的可惜吗？他很坚定地说，我不后悔，也不想再回去球队。因为他看出他跟耶和华的关系比任何事都重要。他也说，其实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短暂的，你只能看到他诱人的一面，比如名誉和金钱，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却是伤害和失望，你的内心和感情也会遭受很大的伤害，结果你就成了奴隶，没有自由。那最后他也说，那些年轻人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耶和华非常珍视你的付出，你也一定会收获幸福、喜乐和满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听过这个经历，其实在我们的 JW 电视网有说过这个弟兄的经历，如果想再详细了解可以看回去这个经历。所以这弟兄的经历其实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出，如果我们年轻人选择崇拜耶和华，这是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的。那年轻人，你这样做还会得到什么福分呢？ 那请跟我看最后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的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欲望正在消逝，遵从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是的，经文告诉我们，世上的这些名誉、地位、金钱都会消逝，但是如果你选择遵从上帝旨意，你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年轻人，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一个保证，只要你选择崇拜耶和华，遵守他崇高的道德标准，那么耶和华上帝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